中暑令到身體機能失去咗佢嗰個運作機能，譬如佢會減少咗血液嘅流通啦，暈眩嘅時候會跌親啦，會觸發心臟疾病啦，咁呢啲都係喺中暑嘅時候咧一啲比較危險嘅結果咯。 嗯，咁如果我哋发现咗嚟话，因为近排都有好多朋友都去行山啦，即係话如果我哋做緊运动嘅时候发现有一啲朋友啊或者自己啦有呢啲症状嘅时候，其实係佢哋应该係点样可以即係做一啲即时嘅处理呢？其实 我諗调返转应该讲，其实我哋应该做咗预防先，就譬如话 冇错冇错， 36度呢都仲要去行一个光秃秃嘅山咧，我觉得喺咁多种运动嘅参与里边咧，其实系分季节性嘅，咁包括个温度啦、湿度啦，咁我觉得呢个咧喺出发之前咧，应该做咗呢个措施先，即系譬如话今日同琴日、前日都系36度嘅时候，我谂室外嘅运动咧系应该尽量减少甚至唔好做嘅。我觉得呢样第一样。好啦，第二样嘢，如果我觉得我都想行嘅，我咪拣一啲。容易啲嘅难度咯，比如话我哋而家喺行山嚟讲啦，行山嚟讲分咗五级嘅，或者叫五星啦。咁我相信咧，你要一成日都讲量力而为，但系量力而为呢个字咧，即系我唔知两位主持你觉得你嘅力量或者啲能力喺度边，系咪啊？第一，我哋咧喺人嘅成长里边，我哋成日都谂翻 good old days 嘅。我唔知两位几多岁啦，可能你30岁啊40岁咁样，你好多时候觉得我20几岁读大学嘅时候咧，我点样点样，好多时候咧，我哋要小心呢个咁嘅印象，呢刻板印象咧会令到我哋错误判断我哋嘅能力。譬如话我平时我10年前我读书嘅时候我行到，咁今日行唔行到咧，我哋冇乜人理会嘅，咁所以咧，所以量力而为咧，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客观嘅标准咧，大家可以参考嘅，就系每朝我哋起身嘅时候咧。有个习惯量下自己嘅我哋嘅 resting heart rate， 你静止时嘅心跳。咁每分钟咧，你可以度一度佢。其实你唔使度正一分钟嘅，可能度15秒乘4咁样。咁如果呢个当朝嗰、那个起身嘅 resting heart rate 静止嗰、那个心跳咧，系比你正常嘅时候快咗或者慢咗五下或以上。即系譬如话，如果我55嘅话，我嘅平均。每分鐘55下心跳嘅，我突然間今日去到61、63咧，或者突然間慢咗好多咧，唔係慢一定好嘅，未必嘅。咁超出咗你正常嗰個心跳嘅頻率咧，5下或以上咧，其實就話俾你知，你今日嘅狀態唔係咁好。比如話你長嗰排考試搏命啦，要考 DSE 啦，你突然間嘅身體咧差咗，回復得唔切。咁你知道呢个情况呢，你就唔应该去参加啲平时或比平时更难度高嘅嘢，甚至平时做得到嘅嘢，你都应该加以小心考虑。咁呢个就係一个客观嘅标准，我哋睇我哋嗰个静止心跳率去话俾你知你今日有几 fit。如果你会先喺嗰个五下或以内呢，咁你就我可以平时做到，咁你应该做到囉，喺呢个自我嘅体适能方面嘅考虑。咁我又答返，咁如果真係我揀咗佢嘅时候，咁我揀边条行山径呢，咁梗系我大家希望即系拣一条咧，有挑战得嚟自己应付到啦。咁我谂你睇下你个平时嘅状态，同埋今日嗰个心跳率系几多咯。咁我相信呢1、2、3级咧，大家系冇问题嘅。根据康文署嗰个即系升级嘅分级制度，咁4、5级咧就比较难度高嘅。咁我觉得喺32度或以外咧，即系32度或以上咧，其实大家应该降级嘅，就应该降级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话我哋嘅设备啦，我哋设备啦，咁我哋由头开始讲到脚啦，由头就戴帽， 系 一定要戴帽，戴防晒嘅帽。好啦，跟住咧就系条颈啦，好多时候大家着咗啲防晒衫裤咧，忘记咗条颈，咁我就提议大家咧可以搵一条毛巾啊，或者系嗰啲吸湿比较容易。乾爽啲嗰啲咧，喺行山鋪都有咁賣嘅，就不時咧整濕佢，掛喺條頸嗰度降温。咁另一樣嘢，我都提議我自己都做嘅，我就會有條 headband， 即係其實都係手巾仔啫，就整濕佢咧，就擺喺個額頭嗰度綁咗，好似啲 headband 咁樣，就有我哋降温嘅。 我想問下教授，而家咪好多嗰啲即係冰涼感覺嗰啲毛巾嘅，有呢啲技術嘅毛巾，嗰啲有冇用㗎？ 有用嘅。咁戴太阳眼镜啦，防晒啦，咁你搽太阳油啦，但太阳油系咪越高越好咧？唔系嘅，其实15度以上咧，防晒功能已经有噶啦。咁衫裤咧，之前都讲过啦，就长袖嘅浅色衫、长裤 啊、淺色嘅。 嗯， 咁就鞋咧，行山鞋啦，有半筒或者傳統嘅咧。反而有一樣嘢，可能大家少少諗咗嘅就是、行山杖。 嗯， 通常中暑嘅情況之下，就係你嘅體力不繼，令到你身體器官能力咧做唔到。行山杖有誤解，就係話我哋老人家啦，你唔 fit 啊，你先用嘅。其實呢個錯誤嘅概念嚟嘅。行山杖係俾任何人喺行山嘅時候去保持你嘅平衡同埋長度嘅時候咧，減輕你體力嘅消耗。 嗯， 后生仔都应该用，尤其是喺咁炎热嘅天气里边，你嘅体力消耗系两倍或以上嘅，比平时你唔能够少除咗嗰个温度咯。 明白。 Okay, OK， 嗯。 咁其实咧，因为我哋平时咧就有时我哋就知道，例如话身边有啲朋友可能佢唔舒服啊，有可能即刻就喺一个阴凉嘅地方休息啊，咁样。其实会唔会平时有一啲嘢我哋都有啲误解嘅咧？即系有可能有啲朋友即刻觉得啊，如果中暑即刻饮一大扎冰水落肚啦，嗰啲其实呢啲嘢系咪一啲我哋应该做嘅嘢嚟嘅咧？ 啊，你问得真系好啦。啊，根据医学上面嘅理解咧，我哋就唔应该将个太大温差嘅液体咧，系即系即时放入一个人嘅口嚟。如果佢系失去知觉嘅话，如果佢有知觉咧，系可以嘅。如果佢冇知觉，即系已经晕咗啦，咁我哋咧就要保守啲，就未必需要，即系未必一定去擘开佢口入去饮。如果佢取水仲系有知觉嘅、清醒嘅，冇问题。咁呢一样嘢，你正话提出嘅就话，普通人嘅理解就话啊，我预防中暑，咁我系咪应该饮好多好多水咧？飲水唔係最好嘅選擇。我哋應該呢喺時間方面呢，每15-20分鐘呢就要補充水分。如果喺你預期一個喺2個鐘頭或者3個鐘頭以上嘅一個行山途徑嘅話呢，其實你喺出發之前嘅半個小時呢，應該飲半公升至1公升嘅水呢，係預防咗你嗰個中暑、啊、半公升至1公升。咁然之後呢，每20-30分鐘呢，你就會補充1-2啖啊，3-4啖咁樣，大約可能係即係半杯水左右咁樣。咁點解呢？其實喺我哋理解方面呢，就係、是、我哋叫做體渴同埋頸渴嘅分別。 Okay. 頸渴就係而家我哋大家覺得、哎、我喉嚨乾渴啦，譬如你做主持咁樣，哎呀乾渴可以飲水啦，太遲啦，太遲。體渴就話喺你未察覺到頸渴之前，你已經消耗咗好多水分，喺佢哋器官裏面呢，你不知不覺係已經消耗咗，所以你應該係喺你未察覺到之前，因为当大脑发嘅神经信号俾你，要你颈渴饮水咧，已经太迟。所以如果你喺长途运动里边咧，我哋应该系20-30分鐘咧，一定要补一次水，而补水大约可能系、 okay. 即系最多系即系375啊或者200毫升咁样，系比较理想嘅。 系、okay. 教授，头先我哋都提到咧，就系、是、有啲人就会用游水啦吓去玩水啦，去到消暑啊。咁但系咧都仍然咧系有一啲嘅怀疑中暑嘅个案啦。点样理解呢件事咧？ 呢个好易理解啫，人嘅感觉系好多时被误导或者系即系我哋冚咗佢嘅，即系冚咗佢。好多人以为咧浸喺个水里边咧系唔会中暑，其实水里边系会中暑嘅，因为水嘅温度咧超过29度、30度嘅时候咧，其实你等于我哋广东话讲温水煮蛙，你系失去咗感觉中暑嗰、那个sensor， 你个敏感度，你冇咗，所以其实你系喺一个水温里边不知不觉地消耗緊你嘅水分，蒸發咗，同時之間咧，你嘅體力嘅消耗咧，你唔係好察覺嘅，因為你浮喺度啊嘛。咁所以咧，其實水裏邊中暑主要嘢，因為你嘅感覺係俾水嘅呢種物質咧，係冚過咗你身體嗰種失水嘅感覺。 嗯， 咁同時，如果你係喺海灘遊嘅話咧，你失水係仲快啲，因為嗰啲鹹水嚟嘅，你會個人咧係體渴係會快啲嘅蒸發得，所以你仲更加要不時飲水。咁呢個就係即係頸渴同埋體渴嘅分別，應該即係如果我哋俾一個guideline 啲同事去做嘅就係話，你要經常補水。如果你覺得頸渴你已經太遲啦，你要盡快去補水。 嗯 ，OK。 咁同埋飲一啲坊間電解質嘅物質啦，即係液體啦，好多嘅你好多選擇噶啦。嗰啲就最好半個鐘頭飲一半，即係半支啊咁樣啦，比較理想啲啦。 好啊，唔该晒刘永松教授啊，多谢你， 多谢晒， 系刘教授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嘅教授嚟噶，咁蔡德胜都跟阿教授听到好多唔少嘅资讯啦吓，咁啊包括就系、是、真系如果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就睇下系咪真系有需要做呢个嘅户外活动啦、 嗯， 如果真系有需要嘅，就真系做足呢个准备啦吓，戴帽啊吓、嗯，一啲嘅定期饮水啊呢啲嘅情况啦吓，咁亦都系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大家对于而家呢个酷热天。有什么感觉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聊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13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输入个案有224宗，另外再呈报多三人离世，年龄介乎71至96岁，当中两个人没有接种疫苗。有三间安老院舍和三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九个院友出现感染个案，有同房或者同层的院友需要检疫。学校方面，有649间学校呈报出现感染个案，涉及1112人，包括941个学生和171个教职员。有八间学校的一些班级要停课一星期，其中在九龙华仁书院有排球班和歌唱班分别出现感染个案，参加相关课外活动的学生需要停课。政府下午五点起将黄大仙慈政村正二楼围封强检，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11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明天上午大约10点完成行动。根据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今个月19号至到今日期间曾经身处慈政村正二楼里面超过两个钟的人，也都要在今个月27号或之前接受强检。房屋署設立熱線電話2325-0104，俾受檢測宣告限制下的市民查詢和求助。社會福利署亦都會為受影響的居民提供協助。一個3岁男童前年在大埔獨立屋私人泳池游泳溺斃，當日在旁邊看管男孫的七旬祖父早前被裁定对所看管儿童故意忽略罪罪成，判监2个月，缓刑18个月。祖父就定罪提出上诉，获高等法院批准上诉，并各自判刑。高等法院法官颁下书面判词，表示原审裁判官错误裁定上诉人罔顾孙儿安全，认为有关裁决有欠稳妥，以重审方式考虑案件的法理和证据之后，认为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相关控罪，因此批准上诉以及各自判刑。法官认为上诉人并非不在乎孙儿的需要而故意忽略。法官又说案件是非常不幸的意外，对涉案家庭遭遇深表同情，也都相信意外足以令到上诉人遗憾一生，甚至难以面对家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南海不是域外国家的游猎园，更加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应该坚定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和管控争议的努力，其次鲜明地反对任何在本地区制造紧张挑动对抗的言行。王毅以视像方式出席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研讨会开幕式。他致辞时候又说，今日的南海并非风平浪静，个别域外大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不断向本地区加大力量投入，蓄意扩大矛盾，挑动紧张，危害沿岸国正当权益以及海上正常秩序。王毅强调，南海稳则地区国家受益，南海乱则地区国家遭殃，应该继续将解决南海问题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30度，明天长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星期三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2-3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中线有意外。咁而家但比较车多，反方向去荃湾咧，近住北架山花园呢一段嘅龙翔道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车龙就排到去丰禄楼。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嘅中线有意外，一带车多，反方向去荃湾嘅车龙排到近丰禄楼。 至於較早前窩打老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慢線的意外事故啱啱清一場，車龍嘅大招散，而家龍尾去到近浸會橋面。就係窩打老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的慢線較早前有意外，意外事故雖然清理好，車龍嘅大招散嘅，龍尾去到浸會橋面。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近康莊道橋面。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油站。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一段慢車，觀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啟業村一段的交通亦都是繁忙。最后可以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项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容易被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慈正村正宜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蔡德星。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討論緊呢一輪嘅酷熱天氣啊！咁啊，各位聽眾咧，咁大家喺酷熱嘅天氣之下係點樣過嘅咧？有啲咩嘅經驗，甚至有啲咩嘅苦水咧？咁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一傾噶。嗱，而家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尹先生喺度，尹生你好， 喂你好， 係請講啊。 其實就過去呢兩日咧，都真係好辛苦。有時禮拜六都根本就做到個人都，即係我做地盤嘅，我都做到個人都爭啲中暑。 哦，都請教一下你，其實每日要花幾多時間喺室外工作㗎？ 其實我每日咧，即係我又係僱主又係工人啦，即係我自己係半頭嚟嘅。咁就其實我每日都要花成我，如果我短時間咧，我都要六個鐘頭喺出邊。 係。 嗰六個鐘頭喺出面咧，其實我都好體諒我啲夥計，因為始終嗰陣嘢天氣咁熱咧，做嘢嗰時候我都唔會話逼得太過死嘅，所以儘量有陣時候逼得佢哋緊要咧，我都會落手落腳去幫佢哋手做。 嗯， 情願我自己有事都唔想啲夥計有事。 嗯， 即係呢樣嘢真係到而家呢一刻，我都係咁樣做嘢，但係不過就話去到而家就成日講話。在即酷熱天氣警告，啲人夾硬要去行山，我諗佢哋都要去諗一諗，你真係冇乜必要嘅，真係唔好累到啲救護人員啊，都要去幫佢哋手。其實救護人員都好辛苦嘅。 嗯嗯， 我哋做地盤都好啦，我哋就真係為揾食都冇得選擇。 其實依家咧喺 地盤呢一類型嘅工作咧，其實就除咗休息之外，有冇採取一啲特別嘅措施去保障啲員工嘅，即係等到即係減低佢哋中暑嘅風險啊？ 其實咧喺我哋做地盤呢行裏邊咧，其實去到應該講緊十年前咧，都冇咁誇張啊個天氣，啲人都仲頂得順。十年後今時今日個天氣咧，是真係完全係頂唔順㗎啲，就即係第一啲師傅年紀大，第二啲後生入行就覺得哇原來咁辛苦㗎，有啲都頂唔順。咁同埋我哋有安排佢有休息㗎，我哋盡量就話俾啲時間就話我八點鐘到十點鐘，十點鐘就俾差唔多半個鐘頭去唞㗎。但係有陣時話有啲地盤呢其實就口講就話喂俾佢休息，實際下下都係谷死曬所有工人。 OK， 因為佢最主要一個問題就話，因為冇法例可以去監管到佢個大盤可以去 claim 翻呢啲工期。一講到錢就永遠都係我冇啊，唔同落雨啊，有啲地盤啊，雨水期都冇得 cam 嘅。 OK， 明白。 係啊， 好啊，多謝曬阿尹先生啦，都同我哋分享咗喺地盤工作嘅一啲情況啦。咁其實咧就都我哋都想了解一下，究竟啊，譬如今年嚟講有幾多嘅一啲工作期間係懷疑中暑嘅個案咧？咁我哋都問咗勞工處啦。咁勞工處就話咧，就截至到五月尾咧，咁今年2022年嘅整體中暑嘅個案嚇，工傷嘅情報嘅個案咧係一宗啫。咁而咧六月至七月咧就仍然處理緊嗰個工傷嘅統計數字，咁就未能夠提供到啦。不過如果睇翻過去嘅時間，即係譬如過去嗰三年啦嚇，2019、2020、2021咧。就分別咧喺勞工處登記嘅中暑工傷嘅個案咧，就有20宗、12宗同埋22宗嘅咁。咁而家有啲乜嘢嘅做法可以加強啊？對呢啲嘅喺室外工作嘅人士嘅保障咧咁。咁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早前有講過話咧，就研究緊喺勞工處嘅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嘅指引咧，就加入天文台香港暑熱指數作為參考指標，咁就俾僱主同僱員咧就按住指引去到制定一些防暑措施嘅吓，咁啊，蔡德升啊，咁啊，我哋讲完啲工友嘅情况啦，不如都讲下香港嘅农友啊吓，农业嘅做农业嘅朋友啊，咁因为佢近排呢啲嘅酷热嘅天气咧，其实都几影响农作物嘅收成，佢哋种植嘅情况嘅。 系啊，冇错，即系我哋依家都。即係見到係個天氣熱嘅情況啦，咁有唔少嘅農友佢哋都會反映翻話佢哋依家嘅產量咧都係減少咗好多，因為嘅天氣嘅情況，同埋似乎有好多植物咧都係會即係曬到變咗即係已經乾曬，咁所以都影響咗佢哋嘅生計。 嚇，不如都問一下咧，就係我哋電話旁邊呢位新界本地農業協會主席黃七提啊，黃七提你好。 系啊，你好啊，主持系你好，你好。 你自己都有喺香港有田啦，系咪？吓，可唔可以讲下近期即系酷热天气底下啦？咁呢个你哋嘅农作物嗰个嘅情况系点样啊？ 系啦，嗱，咁我都要讲翻我咧，就系喺旧年咧都系喺东北发展咧受影响嘅区域嚟嘅。咁我块农田咧政府都收咗，咁喺呢个月咧系听日啦都抽签咧系复耕嘅，做翻复耕工作。咁樣嘅，咁亦都喺我亦都係新界本地農協會嘅主席，咁亦都係好關注緊我哋業界咧喺天氣嘅影響啊。咁其實喺近年咧，我哋都不斷向政府反映翻我哋嘅業界咧係喺酷熱天氣啊、惡劣嘅天氣下咧，係逐年係遞增嘅，令到我哋咧喺種植嗰方面非常之困難嘅。系啦， 可唔可以讲下你了解到即系本地嘅农友啦？咁大家嗰啲农作物啊，咁近期嗰个状况点样？会唔会真系有啲系晒死咗或者晒干咗，即系冇办法再去卖呢啲情况咧？ 嗱，系啦，咁我都呢段时间亦都系我哋都好关注紧啲农友嘅。咁其实喺打鼓岭嗰边咧，系高洼嘅地方啊。 亦都出現咧係曬死啲農作物嘅。咁我哋好似又係財記嘅有機農場啦。咁其實佢種咗啲合掌瓜。咁喺三星期前咧，佢嘅合掌瓜我都去過佢個農場咧，佢嘅合掌瓜仲係好靚嘅。咁喺呢兩個星期裏邊，全部都乾曬啦。咁令到真係農民係非常之慘做嘅損失，係啊。 系啊，其实咧，我就见到有啲报纸都有即系讲就话，香港即系有啲农友都会用呢个温室嘅方法去保护啲农作物嘅。其实呢一样嘢喺香港系即系咪好普遍嘅咧？同埋实际上嗰个功用有系咪好大作用咧？ 嗱，咁其实喺现时咧，我哋嘅农业发展政府咧都系推行紧咧系现代化啦。高端科技啦，咁其引入去我哋嘅業界嘅，咁我哋都喺政府嗰方面咧，同佢哋咧喺研究緊嘅嗰個可行性。咁同埋咧喺現時咧，我哋都有反映好多次，就係話向政府喺我哋搭個温室啦，咁其實都係要係温室種植啦，同埋棚式種植。先至能夠保障我哋業界可持續發展。咁而喺嗰個温室啊，同埋棚式種植都有個困難，就係點樣咧？喺申請嘅過程裏邊，都要超過咧係 4.5 米嘅時候，我哋都會咧向咧地政署咧去申請啊咁樣。咁令到咧喺跨部門裏邊咧喺申請過程裏邊，一嚟一回咗幾年。咁而咧。好啦，同私人私人嘅簽約嘅話咧，咁佢哋至多係五年或者一年去同我哋簽約。咁其實你申請咗之後喺4-5年，佢又租唔租翻俾你咧呢塊錢咧？咁其實真係令到我哋係非常之難行嘅咯，走向我哋現代化。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依家同屋宇署申請係即係要好長時間先批到出嚟，係咪啊？ 是啊，幾年啦，我都開過會議㗎，同地政署啦，同埋漁護署啦，咁但係最終都後邊都冇咗下文咯，係啊。 咁而你亦都講到話，即係其實有租地嗰個期限啦，咁所以其實真正真係大家會考慮用温室呢個方法，可能就未必好多，係咪？你意思係？ 嗱，係啊，因為咧，依家我哋都走向高端科技啦嘛。系咪？咁同埋現代化種植呢個係必然嘅。如果好似阿黃生你後生仔啊，咁入到去我哋個行業裏邊咁高温，點做得到啊？我哋啲農民咧做到都唔肯做啊！你知道嘛？我真係非常之惆悵咯。係啊， 同埋都即係你要做一個温室都要好多成本啦，係嘛？ 最起碼都要10萬啦。 我知道咧，就係依家咧，即係漁農署咧，其實有一個即係緊急援助嘅基金，去支援一啲即係受天災嘅農户啦。其實呢個基金咧，喺呢一個天鼠熱嘅呢一個情況，其實係有冇保障嘅咧？ 嗱，我哋喺好多年前咧，其實都有同政府開個會議嘅，同佢哋處方高級主任阿鮑家偉佢哋咧開過嘅。咁佢話咧喺天災咧都係包括咧係旱災啊、特大嘅自然災害裏邊嘅，包含喺裏邊嘅。 明白。咁呢個基金依家其實幫唔喺呢個咁嘅天氣之下幫唔幫到啲農户咧？ 嗱，咁其實都睇翻政府咯，喺立八號風球，你都知啲農友都反映啦。八號風球佢哋亦都有話啟動唔到。好啦，咁同埋咧喺今日嘅高温底下，咁又啟動得到嘛？咁樣其實我哋都同政府咧跟進緊嘅。咁今日都政府都未有覆我。咁即系话呢样嘢都唔系喺我哋控制之内嘅，咁其实喺翻佢哋嘅机制里边咧，系话八号风球啊，同埋咧有特大嘅灾害啊，都有嘅。咁似乎睇翻咧佢嗰个水嘅程度啦，系咪全港九啦？咁其实都真系即系点讲咧？即系喺佢哋嘅角度去睇嘅时候咧，都即系。有一個叫做即係點講咧？就係話局部地區啊，咁即係嗰個評估啊，即係講個評估啦。咁唔知佢哋個評估又點咯？咁樣其實喺現時裏邊，我哋睇到就係話嗰個緊急援助基金係應該係啟動咯，係啊。 其實即係我都想問多少個機制咧，係其實漁護署係點樣去判斷嗰啲嘅農作物係受到天災嘅影響咧，而需要係合乎一個批出援助嘅資格咧？ 使唔使證明啲乜？即係點樣證明佢啲農作物係因為天災而失收啊？ 係啦，咁我哋喺多年同政府嘅交涉啦，係咪？即係我都係一個溝通嘅橋梁啊嘛。咁其實咧，佢哋成日都話有三成咯，三成嘅農作物死咯，咁樣先能夠啟動得到咯。但係我哋去嘅時候咧睇唔到喎，冇喎，咁所以有時啲農民都非常之即係話唔開心咯，係啊。咁即係話睇翻佢哋都唔知點樣去睇嘅，咁佢哋喺邊個地方去睇咧？咁樣咁所以都呢樣嘢都令到農民好惆悵㗎，係㗎。 OK， 你覺得啱㗎？ 咁你今次知唔知道有冇農友都會想去申請呢個緊急救援基金啊？ 唔係話你去申請就申請過，係漁農自然護理署去幫我哋申請過，唔係你話申請就得咁樣嘅喎，係佢哋去幫我哋去社會福利署嗰邊申請嘅。咁、咧，如果你個機制咧，應該咧社會福利署應該係咧更加清楚，因為呢筆錢係社署批嘅。 OK， 係啦， 明白。好啊，嚇，唔該曬嚇，多謝你。 好，唔該，唔該，係。 黃七泰咧就係嚇呢個嘅。新界本地农协会嘅主席嚟噶吓，跟住落嚟咧，阿蔡德生，我哋有关注一下咧，有关于系一啲嘅工人嘅情况啦吓。咁、因为咧就有啲嘅工会咧都系提出到咧，就其实而家嘅有啲嘅工人啦吓，咁喺户外工作咧，咁其实如果系中暑嘅话咧，佢哋系唔。即如果是出了什么意外呢他们缺乏保障。咁都希望呢就可以在法例上面呢就增加对这些工友的保障的。咁究竟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现在电话旁边就请来工业伤亡权益会的总干事萧善文。萧善文你好。 你好。 你好。 首先都想问一下呢你们即近期有接收到几多是工友中暑的个案呢 我哋近期有6月4号到7月7号啦，我哋有接触到五宗嘅猝死嘅个案，但喺度澄清就係话呢我哋冇辦法呢知道係唔係中暑嘅个案嚟嘅、因为呢而家目前嘅情况呢点样先可以界定到佢係中暑而引致死亡呢係嗰个关系好明显嘅，佢本身冇任何嘅疾病啦，加上當日天氣炎熱，又冇一啲適當嘅安排等等，引致佢出現中暑嘅病徵啊，咁咧先可以當為係一個中暑嘅個案嚟嘅。咁一般呢啲調查咧都比較長嘅時間，所以呢五個個案喺呢兩個月裏面發生咧，係暫時係冇辦法去界定佢係咪中暑嘅。 依家其實咧係。依家其实咧就如果一个工友例如话怀疑佢系中暑啦，其实佢依家系即系例如话佢系咪喺工伤嗰度系有可能有赔偿，但系职业病嗰度系冇，系咪一个咁样嘅情况啊？ 可以咁讲嘅，但系要正如我头先所讲，系要好明确咯，即系佢嗰个情况同我哋一般可能系有肺积尘又唔同啦，肺积尘好明显你要吸入积尘，咁就系一个职业病啦。佢又唔系嗰啲高处堕下或者俾嘢揼到嗰种工伤，所以变咗咧佢嗰个位系好含糊嘅，即系要你真系好清楚咧，先可以界定到佢视为佢系工伤或者系工作引致，先可以有机会赔偿。但系咧，我哋嗰个制度嘅问题喺边度咧？就系我哋喺嗰个职业病上面里面咧，去界定嘅话咧，系要单一关系啊！而家讲紧，即系话我嘅致死或者系受伤系完全由于酷热天气引致嘅。但系即系话代表咩咧？我如果本身我有个人疾病，假设我有心脏病或者系糖尿病等等，但我稳定噶啦，或者系已经都唔需要食药复诊噶啦，但我有呢个历史喺度嘅病史喺度嘅，咁你只要系有身体咁嘅情况都好啦，而家呢一刻都好啦，暂时一律咧喺个法例底下咧都唔能够视为工伤嘅。 即系话佢依家系你意思就系话佢如果喺工伤嘅情况，就系依家个单一，即系话嗰个工友有可能要即系身体系冇乜大其他嘅毛病啦，而佢系中暑先至有可以。工伤，但系喺职业病度系直情系完全冇保障，系咪咩意思啊？ 系啊，但其实工伤同职业病嗰个保障嗰个嘅项目系一样嘅，所以就算我哋唔争拗佢嘅工伤职业病都好啦，而家系基本上系好难有一个保障俾佢哋，亦都我哋嗰个条例嗰个缺失嚟嘅。 嗯， 咁你哋而家嗰个建议系点样啊？ 我哋建議首先就係將嗰個界定啦，或者資格啦，我哋要放寬嘅。即係無論我就算唔講中暑都好，其實好多職業病都一樣嘅。只要你即係過勞咁先算啦。只要你本身有剛才講嗰啲咩心臟病又好，血壓高又好，糖尿病又好，即係我相信我哋每一個人唔代表我哋冇呢啲病先可以做嘢㗎嘛。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有呢啲病，而因為嗰個天氣嘅問題或者工作壓力、工作環境嘅問題而令我哋呢啲疾病誘發咗出嚟，咁點解唔值得去研究嘅係咪能夠得到賠償呢？所以我哋個建議就係話，我哋唔可以咁樣一刀切，就係認為你有疾病就唔可以去接受一啲嘅工傷賠償嘅，反而係去諗個百分比嘅啫。即係話，我就算你本身有疾病都好啦，但係你真係中暑嗰一刻，或者你真係工作壓力好大、工作強度好大而誘發咗嘅話，其實都應該按比例得到賠償咯。 嗯，另外就 是以往我哋啊，唔好意思， 你讲嚟讲下。 以往其实我哋都咁多年嚟咧，我谂我呢近呢十年咧，真系见到猝死个案同高温工作有关，或者同工作嘅压力有关，其实系寥寥可数啊个数字。我哋作为家属嘅，其实本身都唔知道自己有呢个权利可以尝试去追讨啦。咁因为有疾病底出咗个报告就话你系心脏病发或者系中风等等就放弃咗。咁而家系有咩渠道可以去尝试争取呢？即系劳工处就基本上佢就系睇份报告嘅啫。如果睇咗份报告就话系心脏病发或者中风，咁佢就已经断定冇赔偿㗎啦。咁如果家属想再争取上去呢，就要透过法律程序。咁透過法律程序去搜集嗰啲資料啊、證據啊，申請法援又睇下佢批唔批啊，咁去經歷呢啲過程先有機會能夠去爭取到。 另外就是如果係佢係有一啲嘅後遺症嘅，即係譬如佢中暑，咁跟住有係後遺症嘅，咁其實而家嘅制度之下有冇一啲嘅保障可以幫到佢一啲處理後遺症嘅情況？ 都是冇嘅，現時嚟講都是冇，都是去翻嗰個位置，就是我哋要好強烈嘅證明，要醫生肯寫到嗰個報告，就是話我哋嘅後遺症係同當一次嘅高温或者係中暑有關，我哋先有機會去得到補償咯。但過程我真的覺得是困難重重的根本。 嗯，其實依家咧，因為勞工處都有一啲例如話酷熱天氣嘅工作指引啊咁樣，你覺得嗰啲工作指引咧，其實即係對呢、這個尤其是喺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喺呢個陽光之下工作啦，你可以講，其實就你覺得嗰個作用大唔大咧？同埋你覺得會唔會係作為例如話假設要探討一個職業病嘅，即係包括睇職業病入邊，呢個指引可唔可以作為一個基礎？即係例如話冇做呢啲指引嘅情況下而誘發嘅，先至係需要係有一個職業病嘅即係一個保障，定係你覺得係唔需要啊？ 而家個指引只係一個勸喻式嘅一個建議嚟嘅啫，係冇一個法定嘅，亦都冇即係強制性佢必須要咁樣做或者提供到俾啲僱員嘅。咁喺嗰個傷者或者係嗰個家屬去追討嘅時候，佢可以嘗試從呢一個民事索償，話佢咧僱主方面冇提供到呢啲咁嘅措施，而令至個工人出現病發或者係死亡。咁都係拗嘅啫，即係唔係話冇途徑，係有呢個途徑，但係都會拗，同埋咧只能夠訴諸於法律咯。 Okay, 因為我哋有一個僱員補償條例，冇呢啲項目啊嘛。 好好，時間關係啊，同蕭善文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咁我哋呢個次咧傾到呢度啦，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透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中文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带车多。反方向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慢车龙尾风力流。而较早前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上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 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系去到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百几张。部分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1.12升两仙，腾讯控股326.4跌5.6，阿里巴巴99.6跌2.5，美团188.2跌3.5，理想汽车133.2跌8.4，药明生物78.9跌2.95，友邦保险80.15升6.5，比亚迪股份283.8跌6。恒生中国企业72.34升一毫，系跌一毫六。京东集团247元无起跌。五大升幅股份：大成糖业、企展控股、融科控股、中国富强金融、瑞成中国传媒。五大跌幅股份：北京燃气、蓝天、华资国际、海洋、普天通讯集团、而康泰工程集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849，日元136.44，瑞士法郎0.964，加元1.288，人民幣6.747，英磅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22，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港金系报16,16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313美元，卖出价17.63美元。港汇指数100.9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都系去到新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而家排到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 APM 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的支路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断断续续去到风力楼，新界区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葵涌大白田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热的情况，各行各业有几大的影响呢？听众尹生， 我哋做建筑行咧，真系冇办法嘅。希望就尽快立例，就话喂，几多度以上，索性系要停嘅。 听众麦小姐， 唔单止部分同事系咁，我哋呢啲卖面包嘅都会系咁，系好热好热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的士的新收费已经生效，法例规定的士米标如果还未调校好来显示新车费，车上来必须展示由运输署发出的新旧车费换算表，等乘客根据距离支付新车费，否则司机只可以收取旧车费。 司机根据换算表收取新车费时，必须在收据上写上新车费总额。若要查询，请致电1823。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燕破岳面对射击考核，求教郭少少。郭少少俾咗大米粒同埋绣花针佢，叫佢做完100个俯卧撑，紧接住用针喺大米粒上面刻花。燕破岳又做唔做得到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慈正村正怡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以光、蔡德星。 时间嚟到傍晚的6:41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呢度，继续有我陆宇光和蔡德星为大家主持啦。 嗯，大家好， 蔡德星啊，咁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关于喺港铁站里面一宗有人咧喺厕所里面离世嘅个案吓。咁就事发喺上个星期啦，咁就一名66岁嘅男子咧，咁就本身咧就同太太咧就系坐紧屯马线，就往屯门方向。跟住咧就喺下昼嘅5:00左右咧，咁呢位男士咧，姓许嘅男子咧，咁就喺红磡站嗰度落车，就话要去洗手间，咁之后咧就屋企人咧就同佢失去咗联络啦。咁其实屋企人咧就曾经试过报警啦，亦都试过咧就系多次咧打去港铁嗰度，咁就亦都系形容咗咧呢位男子嘅外貌啊、情况啊，咁希望啲职员咧可以去洗手间嗰度揾，因为即系个男子话要去洗手间啊嘛。 嗯， 咁但系咧职员咧都多次话咧啊已经揾匀晒站入面嘅厕所噶啦，就并冇发现啦咁。咁啲家属呢亦都亲身呢就去到嗰个站嗰度啦，咁亦都係揾咗部分嘅厕所啦，亦都呢冇辦法揾到喎咁。咁最后呢就有清洁工呢就喺夜晚嘅10:00，即係距离呢就係家属呢就致电港铁之后大概4:00到啦，4:00啦。喺10:00嘅时候呢，有清洁工呢就发现呢位嘅男子呢就倒卧喺残厕嗰度，咁已经呢係冇咗知觉㗎啦。之后呢就係送去医院啦，咁医院呢就随后呢就係通知家属厅呢就已经係抢救緊，咁但係呢最终都宣告呢係抢救无效，呢位男子係不治㗎咁。咁港铁之后呢都致电过家属去话告知呢件事件啦。咁但係呢就家属有好多疑问啦，成个过程。咁究竟啊真係喺家属打俾港铁站之后，嗰啲職員係咪真係有去到詳細揾曬咁多個廁所呢？咁點解都揾唔到呢位係喺廁所裏面叫做倒閉嘅男子呢？咁有好多呢啲疑問呢，所以呢佢哋就出嚟即係開咗個記者會呢，就想係要一個答案。 嗯，係呀，冇錯。咁就即係呢件不幸嘅事啦，咁發生咗，咁其實都冇人想嘅。咁不過就依家就似乎就係講緊就係話啊，其實據我哋所知啦，其實即係港鐵佢哋都有回覆，就係話佢哋依家都調查緊呢個事件嘅。咁啊，我諗喺家屬嘅層面，佢哋都想知道話啊，其實港鐵依家會唔會有啲守則嘅咧？咁啊，喺呢啲情況之下，啲員工其實佢哋係應該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嘅咧？咁樣咁啊，其實我諗咧，呢一個咧都有可能要等呢個 港鐵咧，佢做咗調查之後咧，希望就可以俾到家族有一個答案咯。 嗯，嗱，港鐵咧，其實我哋都有就住呢件事咧向港鐵查詢啦。港鐵嘅回應就係話咧，對呢件事咧係高度重視嘅，咁就話公司咧就已經決定就住呢件事件嘅處理咧展開內部調查，咁啊包括檢視咧就由接到求助要求開始求助要求開始嘅各項細節啦，同埋員工咧同相關人員喺過程裡面有冇嚴格咧按照公司嘅指引同埋程序啊，咁就话公司咧就会严正处理今次嘅事件啦，同家属咧保持沟通，早日咧作出交代啊。咁就住当日职场嘅处理同埋沟通方面引起嘅质疑咧，公司就话咧深感明白，并且咧就表示歉意啊。 嗯，系啊，冇错。咁据我哋所知咧，就系话依家港铁咧，佢哋都有讲过，就系话佢哋系希望可以推行一个叫做感应器啦嘅措施啦，咁啊装喺佢哋嘅有一啲次格入边啦，或者即系依家其实佢哋嘅谂法就系应该系全线会装呢啲次咁样嘅，咁就话十分钟之内咧，如果嗰个人喺次格之内冇移动咧，咁其实就照计应该就系会有一个感应器就会通报翻嗰个车站嘅职员嘅咁样。 嗯，咁但系即系有啲区议员都讲翻咧，咁就系其实呢件事发生之前咧，港铁净系安排过区议员咧去参观过一啲呢个厕所感应器的一啲試行嘅情況啊，咁但不幸地咧，好快咧就係出現咗呢次嘅事件啦，咁變咗都令到大家都關注啊，其實有冇得盡快去到推行曬喺全線嗰度嘅廁所，去到安裝呢啲嘅感應器咧，咁會唔會可以令到或者係譬如真係出咗事嘅時候，可以令到即係職員快啲去察覺，快啲咧去到關注到即係冇喐到嗰位人士係究竟咩狀況，可能有機會救翻一命啦。 係啊，冇錯啊，即係呢一個我谂就系话，如果呢啲感应器佢如果能够全线安装到，我谂肯定系对呢个乘客或者使用呢个洗手间嘅朋友咧，其实系有啲保障啦。不过我谂即系话，其实嗰个就算佢装完，有可能嘅港铁应该有可能都有一个守则啦。因为有啲人都会喺呢一件事度就话啊，其实港铁喺呢一件事之后咧，其实会唔会系有一个机制系点样可以加强翻啲职员咧，同埋啲家人嘅沟通啊？呢一方面其实都紧要嘅。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啊，各位听众对于呢件事件有咩嘅回应咧，有咩嘅感受咧，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倾下噶。咁呢个时间咧，蔡德胜，我哋都请嚟咧，今次有份帮助一啲嘅事主家属嘅一啲嘅一位区议员同我哋倾倾啦。电话旁边有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乐啊，朱子乐你好。 你好啊， 你好。 咁你都有協助啲家属啦。咁其实啲家属对于成件事个发生嘅过程咧，有啲咩嘅质疑啊？ 其实最大嘅问题就系、是、港铁作为一个即系、就是、一日有超过400万人次去搭嘅一个公众运输交通工具啦。咁喺即系发生呢啲失踪人士或者失联人士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应该系会有一个即系、就是指引去跟翻去点样去。找回这个失踪的人的。他那段时候都曾经我有跟港铁联络啦，港铁都有说即是帮他去找，他去到现场的时候呢，职员都有跟他说有找过还有有广播，但是为什最后都有这一件事发生呢，就证明了其实是在当中可能有些漏洞，或者可能有些人是有疏忽的。 嗯，我见咧就啲传媒报道啦，咁啲家属都喺记者会上面提出一啲质疑啦，咁就包括就系即系港铁收到家属嘅求助之后，直至到咧就系清洁工咧发现事主喺无障碍即系残次嘅洗手间入面昏迷嘅期间，其实究竟有几多人去进行呢个搜查，同埋咧搜查嘅范围究竟系边度系嘛？ 系啊，这个都系一个我哋希望想知道嘅方向嚟嘅。 嗯。其实我想问咧，这个家属咧，其实佢有冇例如话可以提供一啲资料嗰阵时，例如话港铁佢有冇睇过一啲录像啊？知道其实究竟系啦，闭路电视啊呢一类型嘅嘢，其实这个港铁有冇提供呢方面嘅资料啊？ 其实而家就冇话即系会讲到实嘅，应该日有冇睇过啲带咁样，所以而家都系话内部调查咁样，就唔问。就係同翻即係家屬講嘅，都話可能警方調查緊啦，話不便透露太多嗰啲調查嘅詳情咁樣。但係都有話即係佢好重視呢件事，咁都喺連日我見港鐵嘅回覆都感受到佢係真係有認真去睇嘅，但係即係個結果係點樣，我哋而家就未知道咯。 所以其實當職員同翻事主嘅家屬講話係有揾曬所有廁所嘅時候，能唔能夠知道即係究竟職員有冇揾到事主最後被發現嘅嗰個廁所呢？ 因為其實這個都是我知道他調查方向啦，咁佢即係佢可能真係收到有即係可能個即係舉個例子嗰、那個車站嘅站長就可能要通知咗下面叫人揾，咁人哋咁下面嘅同事可能真係同佢講話揾曬，咁佢就即係佢收到呢個揾曬嘅消息，咁就所以就上就傳翻去家屬嗰度。但係即係揾曬嗰個內容，究竟其實係揾到幾多個廁所呢？因為紅磡站係一個即係好大站嚟嘅，佢除咗閘內有。即係喺付費區有個有男廁有女廁有殘廁之外咧，咁喺出咗閘咧，喺大堂又有一邊有男廁殘廁，另一邊有女廁殘廁，再上多一層喺餐廳嗰層都仲有一個男女廁加殘廁，就有好多個廁所嘅。咁究竟係揾曬佢冇揾曬係揾曬閘內嘅廁所啊，定係揾曬閘內外嘅廁所咧？其實都好唔同，呢啲都係我諗係要需要多嘅資料。咁佢當然啦，佢調查嘅時候。如果揾翻嗰啲，即係可能有會唔會有啲即係 lock 係可以睇一翻啦，或者係有啲電視嘅片段，可能都會可以還原翻更多嘅真相咯。 嗯，另外就係、是、即係其實要啲職員咧去到喺廁所廁格入面去搜尋一啲即係失蹤嘅人士咧，其實可能都有一定嘅困難，因為即係可能佢會去入到廁所可能即係我想象啦，會唔會係可能嗌下事主有冇反應啊咁？咁可能未必有反應啦，又或者敲門咁都冇反應啦。咁係咪就代表住呢一格就好可能係事主咧？咁同埋即係點樣去確定嗰一格真係可能係事主喺入邊咧？咁呢啲都可能係一個都幾困難嘅工作嚟嘅。 係啊，其實因為你唔知道入邊係發生咩事嘅，咁入邊亦都唔會有即係 CCTV 嘅光源。咁亦喺未有而家所講嘅動態嗰個偵測器之前咧，咁都真係好難知道入邊嘅情況係點樣嘅。但係其實都有啲嘢可以預防嘅，即係例如如果即係你敲門見到冇人應，咁其實你都可以再講多兩句，即係可能你有擔心有啲人喺入邊唔講嘢啊嘛。咁咪話即係如果你哋再冇反應，我哋就用後備匙開門㗎啦。咁用呢一啲即係進一步嘅講法去問題，去令到入邊嘅人係真係會如果有個人喺入邊正常使用，係會回覆翻咯。 嗯，冇錯，因為似乎咧依家聽落去咧，似乎有可能成件事都係需要有一啲守則去話俾啲同事點樣。即係點樣做喺呢啲情況之下，因為有可能頭先啊議員你講話啊，即係佢哋究竟我哋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開門入去咁樣，咁法律上會唔會有責任咧？呢啲似乎都有可能，即係港鐵都係需要去思考嘅，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啊？另外呢、這個可以係咁講嘅，另外都有個有個講法就係、是、其實而家咧都係港鐵嗰個車站職員人手其實係比以前係少咗好多嘅，咁。有可能咧，就係其實即係車站嘅職員咧，其實都好多嘅職責啊，同埋嗰陣時都接近繁忙時間啦，人流都好多。其實會唔會根本就係有個分身不暇，令到佢哋即係揾人嗰個力嗰個程度就冇咁強咧？或者係會唔會係即係因為人手唔夠啊，跟住就可能人手嘅訓，即係對於職員嘅訓練就冇去到咁徹底咧，令到佢哋可能第一就係唔知道有呢啲即係失聯人士嘅。即係揾尋找嘅指引，或者係疫情根本就連嗰個站嗰本身個地圖嗰、那個地形有啲廁所喺邊啊，咁樣可能根本就唔清楚嘅。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關於人手上有可能嘅問題咯。 嗯，其实今次事主最后被发现的地方就是一个即是无障碍洗手间，即是俗称残厕啦。其实呢就残厕通常里面呢都有一啲嘅紧急呼叫嘅按钮啊。以你所知，其实即是呢是咪即是其实港铁又或者有冇交代啦，咁其实是呢啲嘅按钮其实有冇即是定期检查啊，是咪即是正常运作啊，或者是过去一段时间有冇啲即是收到呢啲求助嘅个案，呢啲情况你了唔了解到呢？ 我知道咧，就係港鐵就話，即係事發當日就嗰個按鈕就冇收到，即係冇收到呢啲緊急嘅呼喚嘅，所以就認為就係佢個事主已經冇撳到啦。但係就係喺之後咧，喺7月22號傳媒開始揭發呢件事嘅日子咧，就發現咧即係有啲新聞嘅片段，就見到港鐵係立即咁樣更換緊嗰個肇事嘅洗手間入邊嘅所有嗰啲。按钮嘅系嗰个紧急按钮嘅系统嘅，所以就令人系怀疑，其实当日嗰个警报系统究竟系咪正常运作嘅咧？如果系唔系嘅话，点解会即系咁即系咁匆忙咁样去换咗去咧？咁呢啲都系一啲质疑嚟嘅，咁样就都系好需要去 檢視咯，同埋究竟呢啲平時呢啲按鈕真係幾耐去測試一次咧？咁暫時我啲人未有回應，咁都希望佢盡快可以有個解釋。因為點解呢樣咁重要呢？其實呢啲按鈕咁如果係壞咗嘅，咁喺緊急嘅時候當然就發揮唔到應有嘅作用啦。咁就算係之後佢如果裝一啲動態嘅即係警報器嘅話咧，咁如果個動態警報器都係冇測試嘅，都係壞嘅，咁其實一樣都會有呢個問題發生嘅。就好似咧，其實咧，我哋睇翻咧案例咧，喺日本就正正有個案例，就係有個事主就喺呢個殘次度咧，就係分為咧當時咧係嗰個動態嗰個感應器同埋個緊急按鈕兩樣都係壞嘅，所以就喺嗰個殘次入面七個鐘先被人發現。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大家都好需要去關注，究竟唔係淨係有個硬件，亦都係要有個定期嘅測試咯。 明白。其實啊，議員，你呢個對呢個動態感應器咧，其實有了解幾多咧？即係港鐵有冇同你哋解釋一下究竟佢係點樣一個運作嘅方法？ 我其實喺即係日二十號咧，咁港鐵就邀請我哋去參觀尖沙咀嗰個智能洗手間嘅時候，有形應該有解釋過嘅，就係、是、有個即係見到有感應器喺上面，咁就照住下面啦。咁、如果即係十分鐘冇反應嘅話咧，佢就會 alert 就會有個 system 就會去即係有警報咧，就放到去咧有個控制室入面一個dashboard 咁樣嘅，即係一個儀表盤咁樣嘅一個裝置咧，就會有個即係感叹号咁樣，就會知道其實嗰度有個人長期咁樣佔用咗個位啦，或者係即係冇反應啦，咁樣就會有即係叫到車站嘅職員去過去睇一睇咩事咯。 明白。咁其實佢自己嗰個廁所入面又會唔會有一啲警報，例如話會有啲聲響啊，或者有一啲光啊，例如話可唔可以叫醒翻嗰個人啊？即係有冇一啲咁樣嘅措施嘅？你知唔知？ 咁呢個我暫時就未知道，咁可能都可以問翻港鐵嗰邊解釋先，至去清楚啲究竟個實際會運作。我就係知道佢係會有個。即系喺嗰个 dashboard 嗰度有感叹号，跟住就会压到一个职员啫。但系实际嗰度真系唔知道。 明白。 嗰个感应器系装喺边个位置噶？ 应该就装正喺个马桶上面嘅，我理解就 系。咁就乜嘢嘅程度嘅喐动先至会即系显示嗰个人系继续正常咁，即系系一个正常嘅状态。即系可能佢。即系佢虽然系晕咗啫吓，可能佢仲有呼吸咁样，咁呼吸系咪都会有少少喐动啦？可能个人体吓，咁系咪都仍然都未必会触动到嗰个警报嘅咧？ 呢个就真系唔清楚，但系其实有另一样嘢就都可以去了解，就系咧即系而家嗰啲智能洗手间咧，即系就算你话即系锁咗之后，即系你入咗去锁门之后，咁就开始计时，咁都有个即系我。要理解咧，個智能洗手間都會有個計時器咧，就係、是、知道某個人係佔用咗個洗手間幾耐嘅，即係可能佢長期佔用咧，可能入邊可能做緊，可能係瞓緊覺啊咁樣嗰啲咧，都會有啲應該係會有啲嘅警報嘅。 嗯，咁但係即係而家佢即係上次港鐵俾你哋去睇嘅係邊一個站嘅一啲智能一啲感應器嘅設備啊？ 系尖沙咀站， 尖沙咀站咁嚟紧嗱，港铁就话嚟紧喺三个月咧，都会喺全线超过90个嘅无障碍洗手间咧装呢个嘅感应器啦。咁你自己点睇啊？系咪应该即系有冇建议？有咩建议之下，使唔使话譬如其他嘅厕所都要装埋，定点样咧？ 咁当然，其实而家最大即系有呢个安全隐患嘅就系啲无障碍洗手间，因为就真系锁咗门之后入边系一个密闭空间嚟嘅。咁呢個普通嘅男女廁廁格咁樣都唔係一個密封空間嚟噶嘛，咁如果真係有人長期喺入面，都應該係比較容易揾到嘅。咁而家現階段就即係希望去做咗無障礙個洗手間先啦。咁之後你話可能其他即係普通嘅男女廁會唔會裝呢啲智能嘅設施就當然又會好啲，但係我覺得應該一步就做咗呢個無障礙洗手間，同埋要確保嗰個定期嗰個測試咯。 嗯，拉闊啲睇啊！咁其實你覺得，譬如其他嘅公共設施，譬如政府嘅設施啊、康文署嘅場地啊等等，都有冇需要裝埋呢個嘅行動感應器呢？ 其實我都就呢件事咧，我有同個食環署嗰邊去聯絡過，去跟進呢樣嘢嘅。咁佢哋都有話啦，咁樣其實殘次佢哋就即係會有個定期去。即係要呢個職員去即係去清洗咁樣，咁佢哋嗰個講法就係即係兩個鐘一次咗咁樣啦。咁如果佢話即係兩個鐘到啦，咁去到就洗唔到嘅話，就要同主管匯報。咁如果主管就話即係喺可能再五分鐘之後再睇咁樣，就去到即係去洗得為止。咁佢話暫時有呢一個嘅措施嘅。 咁你話呢個措施係咪真係確保到呢？咁就都即係我諗都係一個有一個算係針對性嘅措施啦。但係都有個問題，就係有啲24小時嘅無障礙洗手間呢，咁樣睇即係清潔工人係唔係當值嘅時候，都有機會有呢個問題出現。所以你話長遠嚟講，係咪都做到都做返呢啲嘅警報系統呢？咁我覺得係都係可以做嘅咁樣囉。 OK， 好啊，唔該曬朱子樂，多謝你啊。 好啊， 朱志乐就是油尖旺区议会的副主席来的。咁啊，蔡德胜啊，随住即系科技呢啲嘅进步啦，咁呢啲感应器嘅产品都出现咗啦，咁所以会唔会真系将来可以即系多啲呢啲嘅感应器去防止呢啲嘅事故发生咧？吓， 系啊，其实咧即系似乎就系话呢个感应器系帮到我哋，但系都需要有一啲守则咯。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见太空回师同埋在轨轮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支配，华南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市区气温上升至大约36度，新界部分地区气温更加达38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30度，明日长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星期三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两三度。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在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埔滘老围。就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有意外，龙尾大埔滘老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带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交通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留意包装上的低盐低糖无盐无糖标签，那就可以食得精明又健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喐。 我是精灵一点的陈善阳。行山除了看到令人疗愈的景色之外，还可以同朋友一起放松下，齐齐 keep fit， 一齐喐一喐。 女有几细蚊仔，各位靓仔靓女，个个喐身喐势，一喐就运动，运动一喐就喐一喐。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喐。 行政长官会喺十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慈政村正怡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健康自由，健康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蔡德星。 时间来到晚上的7:0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蔡德星在这里。这个时间蔡德星，我们想谈一下关于抗疫的策略。其实看到现在个每日的新增新冠病毒的个案数字都可以说在高位徘徊。 没错， 今天又新增3906宗的本地个案。其实看回现在的情况，虽然那个的轻症都比较少一啲啦，吓咁啊，即系讲紧，譬如系留医嘅话咧，就1409人留医啦，其中咧就有30人危殆啦，21人严重啦，咁喺我哋每日新增即系3000-4000宗嘅个案嚟讲咧，咁呢个轻症咧系呢个重症嘅比例咧系属于偏低嘅，咁呢个情况之下，我哋但系个数字又多吓， 系啊， 咁我哋应该系从紧啊，定从严啊，定个抗疫嘅路向应该点样走法咧吓？ 系啊，冇错，其实依家就身边嘅市民咧，其实唔少人都开始见到个数字开始上升啦，其实都有一定嘅担心，咁但系事实上又见到啊，似乎系入院啊重症嘅 case 又唔系好多。咁所以咧，近排即系呢个政府又提出呢个安心出行实名制啊，呢个红码黄码呢个咧都有好多热烈嘅讨论喺市即系喺社会度。 系啦，因为早前咧就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啦，咁就话要提出引入红黄码呢啲嘅制度啦，确诊者嘅就系红码，咁而咧就黄码咧就暂时就系俾一啲嘅入境需要检疫嘅人士，佢哋完成咗酒店检疫之后咧，就俾个黄码佢去到限制佢一啲嘅行动嘅，即系或者唔准佢进入某一啲嘅场所啦，咁大家都会关心啊。其实嚟紧黄码、红码，即系当然首阶段系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将来仲有冇一啲可以更加去到精准抗疫嘅一啲用途嘅咧？咁呢个可能就大家要继续讨论啦。咁而另外咧，亦都讲到话就系、是、即系譬如系安心出行实名制啦，咁都系有啲争议嘅。咁早前咧，其实都有政府官员咧都有少少略为不同嘅讲法。咁而咧就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咧，之前都有讲过话咧系冇计划再强化安心出行嘅实名制功能啊，咁亦都讲到话即系暂时都系冇一个追踪嘅方法嘅，咁其实啊嚟紧有冇需要再去到改变呢个嘅思维咧吓，咁都可以值得大家讨论吓。 系啊，冇错，因为咧感觉上就系话似乎坊间咧就到即系对呢个隔离嘅措施啦，即系有一啲改变咧，大家都希望见到嘅，咁但系就系要平衡翻，究竟其实系实际上系点样操作啦？咁啊，例如话有一啲资料嘅私隐点样处理啊？呢方面其实大家都好关心。 系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啊，各位听众啊，点样睇？而我哋而家香港嘅抗疫路向咧吓？咁亦都之前咧有啲嘅香港大学嘅专家啦，亦都讲到话啊，其实可唔可以喺趁夏天嘅时候就容许一个低度嘅传播，等令到社会上面咧就出现咗一啲嘅自然感染啦，同埋咧就打针啦，造成一个混合免疫，咁都系咧就系一啲专家提出嚟咧香港可以考虑嘅一个路向嚟嘅。咁大家又点睇咧吓？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吓。咁啊，蔡德星啊，呢个时间我哋不如都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 有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医生啊，高医生你好。 高医生，系 两位主持人好。 系嗱，头先都提到咧，关于抗疫嘅路向啦。头先都提到嗱，而家每日新增嘅数字系即系都3000-4000宗嘅，咁但系重症咧又比较低一啲。我哋应该有几去担心呢件事咧，同埋嚟紧嗰个嘅抗疫策略喺边啲环节需要注意，边啲环节又可以有机会放松咧？ 哦，其实大家都有留意到啦，正如两位主持人之后讲咧，我哋呢几日嗰个确诊嘅新增嘅数字咧，都系即系徘徊喺4000上下。咁但系如果大家睇翻嗰个即系图表咧，即系由即系呢一两个月嚟个图表咧，其实个趋势系好明显嘅上升。虽然佢上升咧就唔系即系话一个大家担心嘅一个几何式嘅上升，但系慢慢咁样上升呢个趋势咧，系即系一路都有喺度嘅。 咁所以估計咧，跟住咧都係會慢慢上升。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大家都唔好淨係睇嗰個確診嘅數字。如果睇大睇醫院管理局裏面，因為新冠留醫嘅病人咧嘅數字咧，其實上升咧係稍微快啲嘅，我自己覺得。因為早幾日咧都仲係講緊1200，咁而家今日咧就再多咗。 嗯， 所以呢即係呢個數字大家都要留意，因為我哋其實最終抗疫嘅咁多嘅目標裏面呢，最終都係保護我哋嘅即係香港市民嘅即係嗰個健康同埋安全啦。咁所以呢如果你住院嘅病人多咗，就顯示有病徵嘅人多咗啦。咁雖然嗰個比例呢就係話嚴重嘅危重嘅病人呢個比例仍然都係唔係高，但如果大家即係咁就會覺得話會唔會係好似接近流感呢，咁就未有耐接近流感，仍然呢都係一個即係大家值得要擔心嘅。咁同埋呢醫院管理局我知道呢已經係非常擔心咁緊呢個趨勢，所以呢佢哋已經喺度做緊即係各種嘅準備，而亦都唔排除呢短期之內呢又會影響到我哋嘅非緊急嘅服務嘅，咁所以咧呢個係唔可以大家掉以輕心嘅。 嗯， 頭先我都問到咧，就係究竟呢個嘅疫情嘅走勢底下，有冇邊啲係需要更加留意？有邊啲其實有機會可以再放鬆？你又點樣睇咧？ 嗱，我相信咧，政府喺而家即係呢個階段咧。即係除咗我哋要保護我哋嘅市民嘅健康啊，亦都唔希望嘅即係醫療系統即係受到即係太嚴峻嘅挑戰，影響埋其他服務之外咧，其實咧唔希望見到即係我哋嘅市民嘅生活受到太大嘅影響咧，都係其中一個目標。咁所以咧，我亦都睇唔到政府咧會喺短期之內咧係再重新走回頭路，即係將我哋嘅社交隔離嘅措施咧去加強。不過調轉呢，如果你話即係喺現在呢係即係好過急咁樣去放鬆一啲社交隔離嘅設施，正如有一部分嘅即係學者提出話，我哋會唔會進一步放寬我哋嘅社交隔離措施，令到我哋即係有一個所謂混合嘅即係免疫嘅情況呢，我自己就對呢、這個睇法有啲保留啦。因為我哋實際上你話而家有冇一個即係有冇一個即係低度嘅傳播喺度呢，其實而家我喺香港嘅傳播我唔覺得係低度。如果你每日幾千都係講緊低即係低水平嘅傳播呢，我覺得而家我哋已經係有低水平甚至係更加高嘅水平嘅傳播喺度啦。而且呢個上升嘅趨勢喺度。咁所以如果你話現在要去進一步或者全部放寬我哋嘅社交隔離設施措施，令到我哋嘅市民呢去即變相鼓勵我哋嘅市民呢係去即係去受到感染呢，我覺得呢個係唔可取嘅囉。咁如果大家睇返所謂混合免疫呢一個概念呢，其實根本一直都存在㗎，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會能夠有免疫嘅效果有兩個途徑，一個就係你就是接受疫苗嘅接種啦，另外一個就係你根本係無可避免你自己即係無奈地已經受到感染，咁都會有某個程度上嘅免疫。咁只不過而家混合嘅免疫呢個概念就係話若果你係單一嘅途徑，即係你話你自己受到感染，或者你係接受疫苗接種獲得嘅一個即係一個免疫嘅程度呢，其實都唔夠兩樣嘢夾埋咁高。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符合醫學普通常識咋嘛，唔係一個新嘅概念。咁世衛都喺6月1號呢出咗一個即係關於混合免疫嘅一個立場聲明。 咁 喺呢個聲明裏面呢，除咗即係展述咗我頭先講嗰個現象，即係你即係受到感染有一個免疫，接受疫苗有一個免疫，如果兩種嘅都有嘅情況呢，亦都會有一個可能會高少少嘅免疫程度。但係呢其實存在好多問題嘅，你點樣評估一個人嘅免疫程度。同埋呢世衛有提出過呢，用呢個概念呢就係話提醒嗰啲已經感染咗嘅人士呢，其實你都應該接種疫苗。咁就真係一個混合嘅免疫。 嗯啊那個免疫的程度呢保護率是會再高一點，但從來我不覺得世衛有指出過叫一些接受了疫苗接種的人呢都去啊，即係譬如你走去一啲高危嘅地方啊，你唔戴口罩啊，咁樣搏自己啊，即係有一個即係感染嘅情況，因而用咁嘅方法嚟到爭取到一個所謂混合免疫咧，我唔覺得係一個即係呢個公共衛生學上邊有人提倡過嘅一個即係爭取混合免疫嘅情況，而且如果用咁嘅方法。你點樣先至有效咁樣喺可控嘅情況之下，所謂逐步放寬社交隔離措施，而帶至達至到一個嗰、那個一個低度嘅傳播，又唔會係一個失控嘅情況呢，我都即係好想即係有人可以話到俾我聽咁嘅情況。咁甚至如果有即係有一部分嘅專家係提出話，若果政府唔喺夏季放寬呢、這、一個。即係呢個社交隔離嘅措施，令到我哋喺冬季之前嚟到有一個混合免疫，去保護我哋嘅市民，受到即係呢一個流感同埋新冠嘅雙重夾擊咧，這個就唔負責任啦。咁我反而咧覺得調轉嚟講，如果你真係去採取一個咁嘅做法，啊放寬社交隔離嘅措施，甚至有啲人係講鼓吹躺平。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令到香港嘅疫情進一步失控，咁邊個負責呢？ 嗯，其實依家咧就有一坊間咧都有一啲人就係有提到就係話啊，如果係嚟香港，咁就可以考慮一個5+2或者4+3嘅一個限制一個方案啦。其實啊，高醫生你係贊唔贊成咁呢一類型係咪屬於一個放寬嘅措施咧？你覺得 嗱咁樣嘅，其實咧現在啊盧寵茂。局長提出的是一個精準的防疫的策略，那這個我是認同的、那這個呢你可以說已經取代了我們以前呢一直說就是透過即是一個、即是全民強檢啦、還有即是、甚至即是禁足令等等呢在短期之內呢是去達到一個所謂清零的效果，那我現在都很清楚政府是做不到即是、即係好艱難去做到全民強檢啦，同埋咧市民對於進一步嘅即係社交隔離措施，包括封城呢啲咧，根本係接受唔到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盧寵茂教局長提出嘅呢一個精準嘅方法咧，就係透過多啲嘅一個即係快而準嘅一個核酸嘅檢驗，然後咧就去即係將一啲我哋係認為比較高風險傳播嘅人咧，係去限制佢哋嘅活動，令到佢唔可以去一啲高風險傳播地區，例如食肆啊或者酒吧咁嘅地區。 嗯， 我認為呢個做法係可取，而且佢可以逐步代替一啲我哋而家都好即係好唔想見到嘅一啲，譬如話即係喺第度翻嚟，然後要隔離7日啊、14日啊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我覺得你完全咧，即係係因為。你提出咗用呢個紅黃碼之後呢，我哋先至有條件呢係可以將原來要隔離嘅日數呢去慢慢減低囉。 嗯，配合住咧就系入境嘅人士咧可以减少佢喺酒店检疫嘅日数咧，咁啊卢寵茂局长就提出咗红黄码嘅引入啦，咁但系就暂时咧就是、黄码嘅应用咧就净系俾呢啲嘅入境嘅检疫嘅人士啊，咁所以其实你系咪都建议咧，其实将来咧呢个黄码甚至红码啦吓，其实将来可以有其他嘅一啲检疫嘅目的咧？ 其实呢我就而家唔係话提出一个具体嘅建议。暂时我都同意呢政府呢就首先呢就将红码就应用喺确诊嘅人士，然后黄码呢应用喺外地返嚟香港嘅人士先。咁首先做咗呢一步。咁但係呢即係我自己亦都持一个开放态度，就係话因为实际上你讲緊仲有边啲类别嘅係相对高风险传播嘅人士呢，咁其實我哋咪講緊，即係而家政府有其他嘅一啲措施，譬如話違風強檢啊，同埋強檢令呢兩種啦，或者係即係一啲嗰啲要親密接觸者啦。咁、其實好多人咧都係即係對於現在嘅違風強檢咧，尤其是現在越嚟越嗰、那個陽性比率係越嚟越低啊嘛。 咁所以覺得咧，如果咁樣對嗰啲當地受圍封強檢嘅居民嚟講，影響都幾大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有一啲呼聲咧都話，不如我哋即係考慮即係唔好做呢個圍封強檢啦。但係反而強檢令咧，就現在嚟講咧，就未必能夠做得到即係全面覆蓋嘅，因為咧好多人收到。即係收到呢啲強檢令咧，你要真係要上網，要再對下自己去過邊啲地方啊咁樣，你先至知道。而且咧，政府亦都好難咧，係話即係確保你咧收到呢個強檢令，你真係做檢測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強檢令嘅人士咧，其實如果我哋係將來考慮用埋黃碼俾佢哋咧，其實呢個係反而。方便嘅做法，因為如果我收到一個信息，我真係好辛苦，而家去 check 下我究竟即係去過邊度，因而要強檢，而政府都唔知道我就係咪做咗強檢嘅。但係如果佢一受到強檢令影響嘅人咧，即刻有個黃碼喺度咧，咁我即刻盡快咪去做檢測，做完檢測之後，因為嗰個結果咧就會即刻俾咗政府，政府即刻可以好快咧將我嘅黃碼變翻做。綠碼咧，藍碼咧，其實我覺得咁樣係即係對於受到呢個強檢令影響嘅人咧，都係方便嘅做法。 嗯， 咁至於其他，譬如話密切接觸者係咪需要咧，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嘅。 嗱， 不過現在我而家唔係話提出咗一個具體嘅建議，只不過都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呢個問題，就係等政府做咗真正嘅紅碼，係確診嘅人士黃碼咧，用咗喺外地翻嚟嘅人士之後咧，係有冇需要咧？我哋其實再可以考慮，我覺得。 所以咧，即係其實如果係咁，係咪即係阿高醫生咧？其實你係都贊成安心出行用一個實名制，再加一個紅黃碼嘅制度去加強呢個叫做我哋成個檢疫措施啊？係咪 啊？其實咧，現在政府咧就係話推出紅黃碼先。實名制呢其實就是未正式有一個考慮或者決定的。咁我都同意，因為呢就坊間亦都有唔少嘅市民呢係去即係擔心實名制對佢哋私隱嘅即係個影響。首先我想講兩點，第一呢我覺得我唔會抗拒實名制。而且大家喺即係唔同使用一啲軟件啊或者購買服務嗰陣呢，其實好多時你都提供緊好多嘅個人嘅資料俾即係俾一啲即係商户啊或者商業機構㗎啦。實際上呢最終保護我哋係邊個呢，就係我哋嘅個人私隱即係條例㗎嘛。咁係呢條條例呢就係指明呢任何嘅機構你攞咗個人嘅私隱一啲資訊呢只可以用喺嗰、那個即係通知咗嗰個市民嘅嗰個目標嗰度，咁所以咧政府一定係要守法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即係呼籲大家咧都即係放心，政府攞咗個人嘅資料之後，只會用喺防疫嘅用途。咁、 okay. 但政府未作呢个决定嘅，我知道政府都系喺呢度咧，都系非常之谨慎，亦都即系会关顾到咧一啲即系关注自己嘅个人私隐受侵犯嘅市民嘅。但系我自己个人咧，希望作出一个呼吁，大家唔好咁担心呢样嘢。而且尤其是将来咧，我哋都希望能够见到即系对内地或者对海外有即系进一步通关咧。其实到时咧，其实实名制咧。可能都是無可避免的。 高醫生都想請教埋咧，就係另一個盧寵茂局長另一個講法咧。佢早前喺立法會講到話，就係專家顧問團咧要有充分溝通之後咧，就係有系統咁向公眾解釋，統一發布消息啊。咁就希望咧可以達至公眾唔會從唔同嘅來源咧就收到混亂嘅信息啦。咁講呢段説話嘅時間咧，正正就喺四名嘅港大學者咧就發表佢哋即係混合免疫嘅言論之後啦。你點樣理解盧寵茂局長呢、這個咩叫統一發布消息呢？ 我理解的呢就是政府包括局长和特首呢都是充分尊重呢都是尊重呢就是我们的言论自由和包括呢我们学者的学术自由的。不过呢就是我也都就是希望我们的学者呢就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當然我哋喺個學術嘅角度討論各種嘅嘢係絕對冇問題。不過咧，大家越係有權威嘅學者咧，你就要越係要充分考慮到你講出嚟嗰樣嘢咧，市民接收嘅咩信息。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講出去嘅一樣嘢，市民接收到嘅另一樣嘢。譬如話，以頭先嗰個即係混合免疫呢一個作為一個例子咧，其實我接觸到係好多嘅朋友同市民咧，其實喺聽咗呢件事之後咧，佢收到嘅信息就係話，就算我打咗針，我係咪應該除咗個口罩走去一啲地方暴露下，即係爭取我自己接受到感染，以建立一個所謂混合嘅免疫嘅情況咧？即係我覺得 呢個又好似唔係啲學者嘅提出嚟嘅，係啦， 唔係真正是不是他们才可以讲到、 okay. 不过真的有人是建议政府在夏天要放宽社交隔离的措施、令到我们有所谓低度或者控制的即是这个传播在社区里面。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现在没有吗？现在已经每日有4000多宗的新增的病例，你认为现在那个传播还是那个水平还不够高吗？系嘛？ 咁点为止？ 你 点样 能够？你点样能够控制到嗰个所谓嗰个即系嗰个传播率，而令到佢又唔好失控咧？先至一个问题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如果有市民接收到个信息系话鼓励我哋自己去即系接受感染嘅，虽然我已经打咗针啦，咁呢个其实就已经系一个即系唔系大家想见到嘅效果啦，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发布信息嗰阵咧，系即系充分考虑埋接收方嘅嗰、那个即系收到嘅信息咧，都系一个即系负责任嘅做法咯。 咁系咪即系学者就喺得出共识之前就应该要留待得出共识先至统一发布呢个消息咧？ 咁又唔系，我觉得即系因为你喺学术论文里面，即系医学杂志里面发表任何嘅即係一啲、okay. 即係研究嘅成果咧，其實係自由嘅、哦。不過真係大家越係有權威咧，去即係發布信息同埋喺公眾場合講嘢咧，係越係要關顧到市民接收到嘅信息。 Okay. Okay. 好，時間關係啊，同高醫生傾下你先，多謝你啊。 好， 高永文醫生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嚟嘅，聽一節7:00嘅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13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输入个案有224宗，另外再呈报多3人离世，年龄介乎71至96岁，其中2人冇接种疫苗。另外有3间安老院舍同3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9名院友出现感染个案，有同房或者同层的院友需要检疫。学校方面，有649间学校呈报出现感染个案，涉及1112人，包括941名学生同171名教职员。有8间学校的一啲班级需要停课1星期，其中在九龙华仁书院有排球班和歌唱班分别出现感染个案，参加相关课外活动的学生需要停课。为了缩短由机场前往指定检疫酒店的候车时间，机场抵港人士即日起可以选择自费的士服务。首阶段有100架的士参加，政府会为每架的士每日提供1500元津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新安排运作大致畅顺，会视乎情况，日后或者会调节服务。有的士业界认为，由于资讯不足，好多抵港人士都不知道新安排，相信宣传多些，客量会增加。 已故歌手梅艳芳的胞兄梅启明早前入品高等法院，指控安乐影片制作电影梅艳芳侵犯商标，被法院驳回并下令需要支付讼费。梅启明表明会上诉。梅启明声称拥有梅艳芳和 Anita 妹商标，但法官裁定在电影名称和宣传材料中使用梅艳芳和 Anita 妹，只是讲述电影和梅艳芳相关，并不构成侵犯商标，申索明显没有胜算。一名三岁男童前年在大埔独立屋私人泳池游水遇溺之后死亡，当局在当日在旁边看管男孙的70岁祖父早前被裁定对所看管儿童故意不略罪罪成，判监2个月，缓刑18个月。祖父就定罪提出上诉，获高等法院批准上诉，并且各自判刑。高等法院法官颁下书面判词，表示原审裁判官错误裁定上诉人罔顾孙儿安全，认为有关裁决有欠稳妥，以重审方式考虑案件的法理同证据后，认为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相关控罪，因此批准上诉和各自判刑。法官认为上诉人并非不在乎孙儿的需要而故意忽略。法官又说案件是非常不幸的意外，对涉案家庭的遭遇深表同情，亦相信意外足以令到上诉人遗憾一生，甚至难以面对家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30度。听日长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星期三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新界再高2-3度。日嘅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红磡警署有宗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培正道。重复一次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红磡警署有交通意外，而家排到培正道。而公主道过海暂时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山顶道近加烈山道有交通意外，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时一大车多。另外，较早前透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半春园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排到去元洲仔。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葵涌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痴缠咪饮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早晨， 早晨啊，小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等我们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 星期一至五，朝早8:00，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号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现在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慈政村正怡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以光、蔡德星。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香港的抗疫策略啊，應該點樣行落去呢？咁我哋頭先就訪問咗行政會議成員高永文醫生啦。咁各位聽眾如果有意見嘅話，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一傾嘅。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位聽眾陳女士喺度，陳女士 你 好， 係主持， 係請講。 我就覺得紅黃碼可行嘅，咁不過咧就政府啲嘢你知啦，實行咗 OK。如果我真係黃碼或者紅碼，当你会转绿码嘅时候，佢系咪真系要做得好啲，真系即刻转俾人哋咯？唔好等人哋咧，等成个礼拜都未转咧，到时就一又俾人闹噶啦。 即系关心嗰个执行问题啦，即系如果要转嘅话，就要及时转啦啲嘢吓。 系啦，你唔好人哋咧又闹你一餐，你先至快啲做啦。要真系之前做好啲，搞掂先至好推出嚟啦。我就觉得咁。咁另外咧就嗰、个检疫嗰、那个咧，唔系检即系酒店嗰个咧，我就觉得5+2都冇乜作用咯。5日、哦，我觉得起码3+4就会好啲啦，多啲人会出外咯，起码带动个经济啊！而家你净系派消费券有咩用呢？派完又点呢？成日喺政府度攞钱攞完，咁又要再俾咩？唔通你梗系要快啲开翻个关，大陆开唔到，开外国啦，好唔好？就系咁啦。 OK， 好、啊。唔该。啊，多谢晒阿陈女士嘅电话吓。咁我哋听到位听众啊， 好啊， 有黄先生喺度。黄先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系请讲。 我想讲下咧，头先阿高医生话咧，即系嗰个专家嘅意见啊，即系嗰啲专家佢发表意见咧，就应该要同政府统一口径，然后先至可以讲。咁我依个我唔系好同意嘅。 佢冇咁讲，佢意思系咧，即系啲专家有权威嘅专家咧，喺外边发表意见嘅时候咧，就啲市民会即系可能会有一啲少少混乱啦吓，咁变正我演绎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即系专家再去谂一谂，即系点样去讲个信息俾市民听。 咁依个唔紧要啊，即系你不同嘅专家有不同嘅意见，只要大家系讲得清清楚楚嘅，唔会有误会嘅。咁都已经可以系即系俾市民知道嗰个情况啊嘛，即系不同嘅意见可以接收到。但系如果你话净系政府佢讲佢嗰个 position， 咁反为就系咪话即系政府就可以发表，但系其他专家咧就唔可以发表啦？即系只可以政府佢发表嗰啲嘢就正确嘅。咁但係政府講嘅嘢，亦都可能會誤導咗市民噶嘛，一樣噶嘛。你專家可以令到市民誤解咗，你政府講嘅嘢一樣都可以令市民誤解咗噶嘛。 OK， 好多謝曬阿黃先生嘅意見啦。咁就咁啊，高醫生個即係都冇話係即係政府會講嘅一定啱曬，即係啦。咁只係講話，即係可能係有唔同意見嘅時候咧，咁啲市民咧，即係坊間個信息可能會有，亦都有其他嘅信息喺坊間度流傳啦。 冇錯， 咁嘅意思啊， 冇錯冇錯，咁啊，即係都希望，即係話呢個市民啊，希望大家密切留意住啦，睇下我哋個防疫嘅措施，睇下我哋政府同埋專家組會有啲咩意見啊，俾大家，希望大家就可以盡快可以捱過呢個時候啦。 好啦，跟住又休息一阵啦。咁我哋转头咧会讲另一个话题啊，就系讲系最低工资啦。咁、有个团体咧就调查啦，就发现咧就超过三成嘅受访保安员嘅时薪咧，咁只系咧达到法定最低工资嘅37.5嘅啫。咁而时薪嘅中位数咧就系40元啊。咁而家就系一个最低工资嘅一个检讨嘅阶段啦。咁有待最低工资委员会咧就交报告啦。咁究竟啊，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有冇啲都做紧保安员呢？你哋收紧时薪几多嘅咧？大家觉得而家嘅最低工资点？建议可以即系去到调整至咩嘅水平咧？不如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好热咧，好热咧，好热咧，好热咧！ 喂，阿彪啊，你系咪热到傻咗啊？ 哦，我见天口咁兴，咪讲多两句，提提大家饮多啖茶，补充水分啫。 饮茶未必啱噶、哦，要补充水分，记得要避免饮含有咖啡因或者酒精饮品啊！想知多啲，记得听实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预防中暑，即安健。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大师对谈主持林以乐、司徒永富。 一个起初的因，它可以结论一个很大的果出来的。 群牌效应而是连续性一波一波地推下去的。 今集职场锦囊为新入职人士分享职场小贴士。 特别是新同事，我挺喜欢他们自己大宝和大德的。 大师对谈7月25日星期一晚8:00港台电视31。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 为市民提供新闻、财经、文化、生活、音乐资讯等多元化节目。 继续系呢一杯暖粒粒又醒神嘅音频文化早茶，韵味岭南。 准时守候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直播间。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3啊，今日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想倾下最低工资啦。头先都预告咗，咁就讲到咧，其实而家最低工资咧嗰个嘅法定嘅时薪咧就系37.5啦。咁其实咧就系上年咧系要检讨嘅时候咧就冻结咗一次吓， 冇错。 咁而家咧又进入咗检讨期啦。咁咧就其实最低工资委员会咧咁喺今年嘅4月、5月咧都做过一次嘅公众咨询嘅。咁而家就整理紧相关嘅资料啦，亦都要问问各界的意见啦。咁最迟咧就会喺10月底咧就会交报告咧就俾政府噶。咁但系咧就最低工资嘅调整咧，咁喺今时今日咧，即系譬如喺一个疫情嘅底下啦，以至到即系通胀嘅底下咧，咁其实咧都系一个都几敏感、都几难处理嘅话题啊。咁当然劳工团体就希望咧可以调升多啲最低工资啦。咁但系雇主商界嗰边咧就有好多嘅一啲保留啦，都关注到即系而家个成本上升嘅问题。咁应该点样处理呢？蔡德胜，即系好难都咬得成，好难都倾得埋。 系啊，冇错啊！每一年咧，即系我哋每一次啦，即系话有呢个最低工资嘅嗰个讨论嘅时候，大家其实都会知道咧，嗰个讨论都好热烈嘅。咁啊，其实就近排咧，即系劳工界咧，亦都有有反映过啦，即系唔同嘅工种啊，即系包括今日我哋呢个有一个机构去调查嘅保安员啦，都发觉佢哋喺疫情期间咧工作量都增加咗好多，即系我哋其实都身边都知道嘅，例如话佢哋可能又要去接收一啲外卖啊，好多人嗌咗外嗌多咗好多外卖啊，有时咧有好多 delivery 啦，即系好多唔同嘅嘢送去屋企，咁佢哋都要去处理。 即系而家网购多咗咧， 冇错 啦，变咗多咗市民咧会系买嘢就即系不如拜托个保安员帮手代收住先啦，咁都有出现呢啲情况。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其实就都有唔少声音就话啊，其实呢个最低工资咧，其实系咪可以调整咧？咁样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商界咧就近排因为疫情嘅原因啦，即系嗰个社会嗰个氛围咧，其实都。其实都是比较弱啲，亦都有唔少行业是要靠呢、這个内地啦，或者唔同嘅外地嘅游客嚟香港先至可以生存到。咁所以其实佢哋对呢个最低工资增加都有好大嘅保留咯。 其实而家头先都讲啦，即系而家嘅法定最低工资系时薪 37.5 啦。咁而家香港有几多人系攞紧真系最低工资嘅水平嘅咧？咁根据即系数字啦，咁其实就大概有14,000人咧就攞紧最低工资嘅水平。咁而当中系从事咩行业咧？有唔少咧都系保安咧同埋清洁工啦。咁所以咧今日嘅即系有啲都有一个团体咧去到做啲关于保安员时薪嘅调查啦。咁但系亦都要去到思考一样嘢咧，就系、是、究竟社会当最低工资系一样乜嘢嚟嘅咧？究竟系一个劳工同埋劳工团体同商界之间协商出嚟嘅水平啊，还是要为佢赋予一个意义，就系讲紧吓究竟系一个系咪要一个扶贫，甚至系一个即系叫做有嘅基本满足到基本生活需要嘅一个工资水平咧？嗱，当即系如果系要赋予一个咁样嘅意义，一个咁样嘅角色嘅时候咧，咁可能咧最低工资嗰个水平咧就要好根本。本地去到调整啦，或者系嗰个调整个机制咧，要有一个根本性嘅一个改变啦。 系啊，冇错啊，同埋即系当然啦，即系呢个最低工资咧，就好多讨论都会讲到就话，即系最低工资其实只不过系嗰个员工嘅其中即系佢要关注嘅一个部分啦。其实有好多其他嘅保障咧，其实例如话我哋讲紧话佢哋医疗嘅开支啊，各样嘢咧，其实都尤其是对一啲比较低收入啦、基层少少嘅工种咧，其实都有好多人系关注，就系话究竟佢哋。除了这个工资之外，是不是都有其他保障是需要提供给他们呢？这样 好，问问各位听众，各位不知道是有没有做紧保安员或者是清洁工，是不是拿紧最低工资的朋友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1872311跟我们倾一倾的。蔡德星这个时候就找来今次 做调查的机构了。电话旁边有天主教劳工牧民中心主任毕雁平。毕雁平你好。 你好， 系你好，陆生、蔡生，你哋好， 请你简介今次嘅调查先。 首先我讲下点解我哋会有呢一个嘅调查啦。其实我哋中心咧就你头先提到嘅嗰两个工种就系话保安员啦，同埋清洁工咧，我哋都系服务紧嘅。咁特别系咧就我哋服务呢一个单栋式大厦嘅保安员为主啦。咁我谂大家嘅经验都知道咧，其实喺呢啲大厦当中做保安员咧，都有啲年纪比较大啦嘅一啲嘅工友嚟嘅。咁所以我哋咧，亦都喺我哋前線服務經驗當中咧，就知道佢哋有好多咧，其實都係攞緊最低工資。咁而且咧，喺疫情之下，其實佢哋嘅生活都係非常之困苦嘅。咁我哋都希望藉住呢一個嘅調查啦，再加上就係正值呢一個最低工資嘅檢討嘅時候咧，我哋就希望做呢一個調查，就可以反映到佢哋嗰個情況啦，同埋希望政府即係正視翻，就係話其實有一批工友佢哋攞嗰一個嘅工資咧，真係非常之低。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他们真的我们真的有些工友是要借钱去买口罩啊、消毒用品啊这样的。我就讲多少少这个调查的数据。其实我们好像刚才这么说，我们都是以一些年纪大的工友为主的。譬如最多的就是70至80岁的工友，他们占了真的有成30%。不过呢其实都挺悲哀的，就是有很多竟然去到真的70-80岁都仲需要系去做呢一个嘅工作，咁都系即系一方面佢哋就系好想靠自己去搵，即系去养自己啦。咁但系另一方面都即系系外话制都反映到个退休保障真系好唔够咁样样。好啦，咁而喺我哋嗰个嘅调查当中咧，我哋就发现到咧就系佢哋嗰一个嘅时薪咧都系非常之低嘅。咁喺呢一班嘅144個工友當中咧，佢哋咧係有成30%咧，都係攞緊最低工資嗰一個水平嘅，即係呢一個嘅37.5嘅水平啦。咁有55%嘅受訪者咧，佢哋係攞緊40蚊以下嘅工資嘅。咁一個都係非常之低啦，咁而佢哋亦都因為咁樣樣啦，因為低工資啦，咁再加上嗰個行業嘅特性啦，所以咧佢哋好多其實都係做緊12小時，咁佔咗咧就係有呢一個嘅五成八係做緊12小時，咁你話如果係10小時以上嘅話咧，就差唔多有70%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就係其實嗰個低工資對於佢哋個生活質素咧，個影響係非常之大嘅。咁我哋都喺調查當中咧，都關注到就係話，其實咁樣樣對佢哋，特別喺疫情期間咧，佢哋嗰一個嘅壓力究竟係有幾大咧？咁所以都問咗佢哋一啲嘅問題啦。咁我哋就發現到咧，其實有成56%嘅受訪者咧，佢哋係表達到好擔憂嘅喺呢個過程度，喺呢兩年當中啦。咁另外， 後咧有成四成五，超過四成五嘅受訪者咧，佢哋甚至會有失眠啦、瞓唔好嘅情況出現。咁四成四嘅受訪者咧有焦慮同埋煩躁啦，咁有兩成六嘅受訪者咧係感到抑鬱嘅。咁我哋都覺得呢個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因為咧佢哋喺即係長工時嘅情況底下咧，喺我哋平時嘅一啲服務經驗當中都知道咧，佢哋好多時真係冇乜社交生活，因為佢哋即係一放咗工就翻去瞓覺啦，甚至連休息日咧，其實佢哋都係攞嚟休息，真係休息嘅，就係匿喺屋企嗰度瞓覺休息，因為實在平時工時太長。咁所以咧，其實仲要係面對住一個咁樣嘅即係精神嘅狀態咧，其實為呢一班嘅年長嘅工友嚟講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警號。 OK， 咁最後都講多少少，就係話佢哋喺疫情期間咧，喺再加上呢一個工資即係四年冇加到啦，咁而佢哋嗰個嘅其他嘅開支嘅增加係點樣樣咧？咁佢哋有八成一就係表示，即係當然嗰個礦業物品就係佢哋個生活開支增加得最嚴重嘅部分啦。但係食物開支其實都有好多嘅增加過，都差唔多有八成係顯示呢兩年咧都係有開真係有增加到個食物嘅開支嘅。咁所以係咯，即係我哋都係希望喺呢一個嘅從呢個數字去反映翻嗰個現狀咁樣樣。 其實咧依家咧就我見到你哋都係建議一個即係最低工資提升到50元啦。呢一個水平咧，其實你哋覺得如果假設喺呢一個水平，其實佢哋生活係咪真係有好大嘅改善咧？可以提供到？ 系点解我哋会提倡系增加到呢个50元咧？一方面咧就系、是、话，其实呢一个都系从工友嘅调查当中去得到嘅，咁佢哋都觉得50元系一个能够令到佢哋生活比较好少少嘅一个嘅工资啦。咁其实另一方面咧，我觉得呢一个嘅即系佢哋建议呢一个50元咧，都符合到我哋所谓嘅一个即系坊间都有提过嘅，就系、是、一种生活工资嘅要求。其实在之前咧，喺2017年嘅时候咧，另一个嘅机构就是香港律师会啦，其实佢都咧系做咗一个调查，就是关于生活工资嘅研究嘅。咁就系睇翻咧，系即系究竟当我哋讲紧个工资唔应该只系惠及一个人，而系应该系要养到家嘅情况底下，其实点样样先至系足够佢哋个生活咧？咁其实咧呢、這个数字咧就2018年咧已经系去到54.7嘅啦。咁而2021年咧甚至乎系去到57.1添。所以咧其实我今日都有讲过咧，就系、是我觉得50元呢一个人工咧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好卑微嘅要求嚟嘅啦。如果系睇翻即系其他机构佢所做嘅调查嘅话。 咁咧，其實咧就除咗工資之外咧，你依家即係你哋個調查咧，有冇發現其實呢一類型嘅即係保安員啊，其實佢哋除咗呢個工資之外，仲有冇第二啲保障？你係覺得係需要提供俾佢哋嘅咧？ 咁喺我哋呢個調查當中咧，就冇特別提到其他保障。咁當然長者嚟講咧，醫療嘅保障，頭先兩位主持都有提到，即係非常之重要啦。咁不過如果針對翻呢一個最低工資咧，其實我哋都有另外一個嘅訴求嘅，就係、是可能比較少人去注意嘅，就係、是、關於個前職嘅問題。因為喺我哋前線嘅經驗當中見到咧，好多保安員咧，雖然佢喺調查當中就話佢有前職津貼嘅，但係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咧，就是被要求需要继续在个座头那里工作的，即是说不可以离开的。所以呢他们很多时候就真的坐在个座头那里，因为第一方面就是其实真的有工作做。譬如你两位主持刚才都讲了，就是如果有这个外卖送到的时候，他又要做登记啊那些这样啊，或者有其他的住客有要求他是即时是要回应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是真的吃10分钟、15分钟他们就完的了。咁你都可以想象到咧，就係佢哋嗰個即係嗰個膳食嘅質素係非常之差，同埋我真係聽到有唔少嘅工友，可能佢哋都話：，我食個包就算啦，或者係啦，或者係我哋都甚至有個工友佢話因為佢嘅低工資咧，佢一日只係食一餐，所以佢晏晝咧就淨係食餅乾嘅啫，咁樣樣。咁另一方面就係因為疫情期間，其實佢哋都怕咧，即係喺座頭度，即係咁多人行嚟行去咧，如果佢哋除低口罩去食飯就唔係咁方便，咁所以咧佢哋都係好快就食完咁樣樣。咁所以我哋亦都要求 就希望政府啦，佢喺檢討一個最低工資嘅時候，都真係考慮翻咧，就係、是、真係要有一個有心嘅善呢個嘅膳食咁樣樣，即係有心嘅用膳時間。咁點解咁重要？就係頭先所講咧，就係、是、有心用膳時間，就係佢有心之餘，係佢真係俾佢食飯嘅，就唔係工作嘅咁樣樣。 嗯，嗱，而家最低工資咧就係兩年一檢噶啦。咁其實就你哋有咩嘅睇法咧？係咪都好似其他勞工界一樣，都希望可以爭取到一年一檢咧？ 是啊，这个当然都是的。咁就是其实我哋都睇到两年一检个弊病喺边度咧，就因为其实系好多时真系两年之后咧，其实嗰个嘅就算佢提高咗工资都好咧，其实都系跑输通胀，因为咧之前工友所即系佢所要承受嘅嗰一个通胀咧，其实就已经过去咗。即係佢工資根本咧喺之前嗰段時間咧係唔能夠去令到佢去面對到個通脹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同其他好多嘅團體一樣啦，我哋都希望咧政府就真係可以即係改翻做呢一個嘅一年一檢。咁當然再加上其實法例咧係冇要求到咧係一定係兩年一檢嘅，其實法例係容許政府咧係做一年一檢嘅，係所以我哋就覺得。好希望政府真係啦，即係去體察到呢一班工友佢哋即係咁低薪嘅情況底下個生活嘅狀況嘅，係啦。除咗頭先講話嗰個工資水平啦等等之外咧，都希望就係、是。每一年都可以去做翻呢一個嘅調整咁樣。 O、okay, K， 好啊，唔該曬，畢眼平，多謝你啊。 好，多謝兩位主持。 畢眼平咧就係天主教勞工牧民中心嘅主任嚟嘅。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打上嚟啊，就係、是、陳先生。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系请讲 啊！主持人，我而家仲多间嘅，即系今都知道系呢样嘢咧。咁但系而家个生活指数咁高，但系时间咁长，应该知道咧。我希望政府嘅政治，我哋嗰、那个即系生活嘅问题啊，就想睇到政府话一年检阅即系车一次咧，就系、是、合理嘅，就想。即系提高我哋嘅工资咯。 你介唔介意讲下你而家时薪几多啊？ 我就39蚊嘅，我唔系一个工资、 嗯， 但系我年纪差唔多30岁噶啦、 嗯， 差唔多30岁，但系都系做单用式嘅。咁啊，见到有啲咧，即系个一夜间咧，个人咧就真系非常繁忙嘅，即系见到有登记啊，有巡楼啊，又要送外卖嗰啲咧，咁、 嗯、 就都非常艰难嘅。 系咁呢几年有冇调整过人工咧？ 我就有加過1蚊，加過1蚊，就我哋就係即係啲咪管理公司啊，同埋有法團嘅。 係幾時？係幾時加㗎？呢一蚊 係會正視我哋啲咁低層嗰啲咧個問題咯。 係嗰一蚊係幾時加㗎？ 都好似係2年前㗎啦。 兩年前啦，已經係、 嗯。 但係佢象徵式係提咗。提咗系咁多嘅。 O、okay, K， 好啊，多谢晒陈生吓，咁啊都系一个即系保安嘅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啦吓、 嗯， 即系两年前先加过1蚊啊，咁而家即系话咧呢两年期间咧，即系可能都受住疫情关系啦，咁都有一个冻结嘅情况啦吓。 冇错， 咁都要睇睇咧，究竟最低工资委员会咧10月底咧就会俾出咩份咩嘅报告俾政府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拜拜。